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声天地。 南京城里的古董小贩胡闹，突然被卷入一宗国宝盗窃案。一盏由台湾同胞捐赠的琉璃佛灯离奇被盗，此灯是明朝大报恩寺琉璃塔在世间仅存的文物，这盏琉璃灯堪称国之重宝，意义非凡。为了证明清白，胡闹着手调查真相，不料却意外窥探到了一个隐藏在清平世界背后的庞大古董黑市，同时还牵扯出了一段建国前风起云涌的历史往事。欢迎收听小说《古玩生死局》，演播满超。 为了把那个中年人和老贾拉到我这边，以和峰哥对峙鼎足，我决定再煽风点火一把。风老板，我也得好心提醒你，这东西不光烫手，还是个坑子货。我故意把坑子货这三个字说得很重，还斜眼看了那个矮胖子一眼。你可千万小心，可别因小失大，把你这大好的买卖给砸了。这句话直接把老贾他们逼到了不得不翻脸的地步，也把峰哥给逼急了。胡闹，我们看你是嚣张过头了，今儿不给你点颜色瞧瞧，以后老子还他妈怎么在江湖上混。峰哥说着一伸手就掐住了我的脖子，他目露凶光，另一只手往背后一摸，手中立马多了一把明晃晃的匕首。我没有挣扎，因为挣扎也没用。从体型和经验上看，三个我胡闹都打不过他一个峰哥，更何况他手里还有家伙。峰哥恶狠狠地说道，既然他妈你这么能说会道，我看我连你这舌头割下来，我看看你以后还能不能说。他说着把匕首戳到了我面前。我知道他不是吓唬我，不过我也已经打算好孤注一掷赌上一把了。我刚要开口，突然有个人挡在了我面前，居然是老贾。 哎，冯老板，胡闹是我带来的，你如果真要罚他，那就让我来替他受过。 老贾拍着胸脯在那大声说着。我很惊讶，但更是感动，这种时候老贾居然还会挺身而出。可没想到峰哥根本没把老贾放在眼里，直接抬脚就冲他踹了过去。 我去你妈的，你算老几啊，轮到你在这充好汉。 我大吼一声，姓峰的，你要是再不把我们放了，警察就要把你这一锅端了，到时候谁更吃亏你自己掂量。 警察？ 峰哥霎时眼睛瞪得跟牛眼似的。 你他妈，你还真是警察的探子？ 其他人听我这么说也都惊到了，老贾更是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我。 兄弟，你真的是警察派来的？ 不，我不是警察派来的，但是警察却一直在我背后跟着。我这话说得有些故弄玄虚，却也毛骨悚然。果然，风格问道， 胡闹，你小子他妈什么意思？你不松手，我什么都不跟你说。 你……他犹豫了一下， 还是松开了掐住我脖子的手。毕竟我这番话的确是威胁到他了。 说。 我咳嗽了几下，等缓过气来之后才说道。冯老板，前天晚上金陵饭店警察抓人的事儿，你应该知道吧？峰哥摇摇头，可是旁边的矮胖子却提醒道： 老板，这事儿我跟您提过呀，只是没听到抓到的是谁。 我不知道他是真傻还是假傻，被警察收缴的翡翠玉镯都到他手上了，他居然还说不知道那天被抓的是谁。除非他背后还有人。我看了看那边的翡翠玉镯，又想起了昨晚那张神秘的字条，一个名字忍不住浮现在我的脑海中。峰哥此时大巴掌一拍， 好，我想起来了，但这事儿关老子屁事儿啊。 我回过神来，对，是不关你的事，但是关我的事，因为那天被抓进去的就是他妈我。 那又怎么样？ 峰哥嘴上这么说，可表情却直接出卖了他。我走到那个放着玉镯的锦盒旁，我之所以会进去，就是因为这个东西，所以是真是假我自然一清二楚。那个矮胖子听罢指着我道， 你说是假的就是假的呀。 我微微冷笑， 哼，我亲手做的东西你说是真的吗？什么？ 这话一出口，在场的几个人都是大吃一惊。峰哥想了想，摇摇头， 这什么不对呀，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你怎么可能出得来呀？ 因为警察怀疑我背后还有更大的鱼，所以就放出我这个小虾米了，那是拿我当饵的。我冷笑着对峰哥说，你要是不信，你不妨再让人来我家找我，你看看周围有多少双手铐在等着你。峰哥听罢立刻倒吸一口凉气。我记得有这么句古诗，叫月黑杀人夜，风高放火天。我抬头看看天，一片漆黑，月亮在哪儿都找不到。不过幸好今天晚上我不用死了。我冲走在前面的两个黑影道，二位，今天对不住了。左边那个黑影头也不回，他冷哼一声，继续踉踉跄跄地往前走。右边那个人回过头来，拍拍我的肩膀，兄弟，这件事情不怪你，怪哥哥我把你带到这种是非之地来呀。这两个人，一个是老贾，另一个就是和我们一起吃满汉全席大餐的那个中年人。半个小时前，在峰哥设下的满汉全席上，我用一番半真半假的话把他给唬住了。峰哥在信了我的话之后，立刻做了两个决定。第一是吩咐矮胖子赶紧收拾东西走人，这个地方不能待了，万一警察真的一直盯梢我，那问题可就大了。第二是把我们三个人处理掉。哦，不过他说的这个处理倒并不是宰了我们的意思。峰哥如果动不动就想杀人灭口，那他也就不会转做古董生意了，而是继续当他的黑社会就好了嘛。我就是吃准了他这一点，所以我才把警察搬出来吓唬他。至于老贾和那个中年男人，他更是不会动啊。真要把客户宰了，那传出去可是百害而无一利，他还做什么买卖呀？可是一样，这两个人今后恐怕就会被列入黑名单了吧。哼，大概是没机会再吃这满汉全席喽。所以我们被人押上了一辆面包车， 半道就被人丢下了。大半夜，我们三个人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，一眼望去全是一片漆黑，只能摸索着往前走啊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《常说天地》，小说《古玩生死局》。 大约走了一个多钟头，眼前突然出现了一条高速公路，我们大喜，立马飞奔过去。可是这个点儿，高速公路上经过的车辆并不多了，愿意停下来的那更是寥寥无几。我们在路边是足足拦了一个钟头啊，这才有一辆车停下来。嗨，不过是一辆拉猪的卡车，司机是两个大汉，不夸张地说，光胳膊就有我大腿那么粗，一脸的力气，估计准是屠夫。据说这种人连鬼见了他们都会害怕，难怪人家敢半夜停车。我们撒谎说是被抢劫了，想搭个车回市里去，对方当即同意了。只不过驾驶舱是没地方让我们待了，我们只能在卡车后面跟装猪的笼子一起凑合着。虽然不情愿，但也是没有别的办法。我随口问了句，师傅，这是什么公路啊？司机答道， 宁马高速。 我心里一惊，真那么够狠啊，都把我们丢出南京市了。回去的这一路上可是够我们受的，又臭又冷又饿，迷迷糊糊了好几个钟头，天才逐渐亮起来。等到天光大亮的时候，我们终于回到了南京城里。下车之后，老贾给了司机100块钱路费，那个中年人丢下一张50块钱的，这算是跟我们半匹了，然后朝我们俩拱拱手道， 二位再见了。啊，不对，是千万别再见了。哼，算我倒霉遇见你们。 说完他转身走了。我苦笑了一下，老贾至少是带我去的人，遭罪也就算了，这位老兄，哎呀，确实是烧了一身的无名之火呀，连累人家了。老贾也是连连摇头，然后问我， 兄弟啊，你有什么打算？ 毕竟他也知道了我现在这种处境，既尴尬又有点危险。我跟他说，我先回去洗个澡睡一觉，现在都累得只剩半条命了，我也没心思想别的。 兄弟啊，你还是要当心那个疯老板呐，那个人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你的，你最好出去躲一阵子。 嗨，贾大哥，识货躲不过，来了再说吧。倒是搅了你的买卖，我这心里挺过意不去。 哎，不要跟我说这种客套话嘛。这样，我们都赶紧回去休息。你要是日后有用得着哥哥的地方，就尽管开口。 和老贾分开之后，我拦了一辆出租车，好说歹说加了点钱，对方才肯拉我这个又脏又臭的人。回到家之后，拿了身干净衣服，先去斜对面的澡堂里好好泡个澡，把身上的脏臭全都给他泡掉之后，我才回家呼呼大睡。幸好接下来的一整天都没再出什么幺蛾子，不过因为心里头还惦记着晚上有个约会，我也没睡多踏实。再去金陵饭店，让我有些感慨啊，佛灯失窃是在那儿，被警察抓也是在那儿。我跟前台咨询了一下，得知这位齐小姐住的居然也是商务套房，居然还跟福田那小日本在同一个楼层。前台打电话和对方确认之后，这才告诉了我房间号。坐上直达电梯，直奔这座城市最高的地方而去，我不禁想起了400多年前那座恢宏高耸的 琉璃佛塔。那个时候，假如站在那佛塔之顶，放眼整座金陵城的话，又会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呢？恍惚着呢，电梯到了，一开门，我差点跟一个人撞个满怀。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赶忙道歉。可是定睛一瞧，我就愣了，对方见我也愣了，脱口而出：“ 哎，胡萨，怎么是你？” 哼，真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啊，居然又遇见福田这小日本了。但既然已经撞见了，那就躲不掉了，我也只能强颜欢笑。啊哈，福田先生啊，怎么样，进来挺好的？ 福田皮笑肉不笑：“哼，托胡桑的福，我好得很呢。” 我看见福田身后还跟着两个人高马大的保镖，知道上次这是吃了亏了，变精明了，他比以前可小心多了。 胡桑，你是来找我的吗？ 我一下子不知道该如何回答，但肯定不能实话实说。我还在犹豫呢，福田却忽然开口：“ 胡桑，我昨天听说了一些关于琉璃佛灯的事情，好像还和你有关。” 我心里咯噔一下，真是他妈怕什么来什么，他居然也知道了。看来韩城果然没骗我，消息还真泄露出去了。我试探着问他：“福田先生难道还对那个东西感兴趣？”福田看看四周无人，让那两个保镖退开一些之后，在我耳边低声说：“ 胡桑，如果那东西真的在你手里，我愿意出比之前谈的再高20%的价格。” 说着还伸出两根手指比划了一下。哎呦，好大的手笔啊，福田先生。不过你难道就不怕再遇上假货吗？ 这次我有十足的把握。 我还很奇怪哈，差点刚上了我那么大一道，怎么一下子就这么有信心了？难道是依仗他之前说过的那个什么材料研究所？还是说他这次找了一个比陆素心还要让他信任的人？不可否认，福田的条件很是诱人，有那么一瞬间，我想拿那个假佛灯再去骗他一次。可是我一看他这么胸有成竹，我又有点心虚了。 怎么样，胡桑？我想这个价应该是独一无二的了吧？你考虑一下。 福田先生，这琉璃佛灯它固然值钱，可是拿到国际市场上去吧，却远没有西太后的翡翠玉镯值钱。您说您何必出这个高价呢？我这是想在不得罪他的情况下尽可能把这件事给糊弄过去，更何况我也没说假话，琉璃佛灯的价值那是伴随着局势、历史、政治、民心等综合因素的。可没想到福田笑眯眯地说：“ 哎，这就不用胡桑操心了，我保证你不会吃亏就行。” 直觉告诉我，福田应该是知道什么了，所以他才会这么想得到佛灯。难道是和齐小姐在电话里说的什么佛灯背后的秘密有关？看来我现在还不能马上拒绝他，我得先拖着他，万一他真知道些什么，也好到时候再随机应变。做了决定之后，我便说道：“那福田先生，既然您有此意，那也不枉费我今天来这儿一趟。不过呢，现在他不是说这话的时候。你看，你看，有人一直在盯我的梢，您最好假装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会再找时间跟您联系的。” 那好。 被我一通忽悠之后，

问缘如何掩盖，纷纷扰扰难耐，几番爱难猜，你与我两清白，这桑田沧海与生俱来，几是非黑白，生死无碍。一念如尘埃，念若你我狂海，思念若重来，不过命中的安排，一生 丽莎的微笑，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，成为绝世经典。你想过吗？如果画中人会说话，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？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。2018，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听见经典。 脑洞大开的。